接触了。 他是我们的大家长。他是你家长的家长，大家长。 坐下来，对呀，不然挡到人家后面。 代起思路，不是现代起思路。警消体系的都来了。 智慧不就是那个为主？ 为组织啊，那国际红十字会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代表性的那个机关。 最后欢迎中央奥组会的台北市议会的委员，中央主席李市长、李长、 好，这种相当精彩的节目。 啊，没有维安措施啊！啊， 大宝刀。他一定是一上来就自己刀，然后刀就刺到自己。 这一定要给他死。 哇，来这边打卡是一种时尚。 加油！